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 即係又嗰句啦，講理想有咩錯啊？即係講扎鐵工人有咩錯呢？梗係冇錯啦，係咪先？嗱，Micky， 你知唔知呢？即係你而家今年幾歲？ 十九， 即係我可以講翻十九年前啊！你真係大鑊。十九年前呢，喺職業訓練局出嚟嘅扎鐵工人啊，都係講緊400蚊一工啊，已經講緊，即係學師仔喎，400至600蚊一工啊，一出到嚟嚇，咁啊學師仔嚟嘅啫，即係。佢學完讀完職訓局個扎鐵，跟住佢走去去見啲大老闆，即係嗰啲師傅啦，佢就話再重新作，其實再學過嘅啊。咁佢一出嚟嗰邊人工400至600蚊一日嘅。咁而家咧，即係廿年之後到時今時今日，原來都係600，即係仲少嘅一個學師仔。咁而家以前咧，一個藍領啊，其實咧做地盤係一種藍領嘅工作，你知分藍領同白領噶啦，係咪先？ 係啊。 蓝领呢就一个不成文行规基本上。就叫做迟三早三三点三。即係唔係琴日刘永禄嗰啲咩早三早三咩23唔係嗰啲。係迟三早三三点三。乜为之迟三早三三点三呢即係话佢迟三个字开工就早三个字收工即係洗手一搭狗就洗手㗎啦。仲一定成为三点三嘅。 咁即係好事嚟㗎喎呢個 係。好事嚟㗎即係話。 對於工人嚟講係好事。 因為你知啦做地盤尤其是做扎鐵啲樓面工作喎何謂樓面工作呢樓面呢即係話喺個地盤度係太陽直曬落嚟㗎。即係嘩你黐線。通常嗰啲我哋白領啊或者可能有啲藍領啊都係放一點食飯嘅。咁佢哋唔係㗎佢哋放12點㗎。點解呢因為避開咗最猛烈個太陽12點鐘兜頭曬落嚟太陽就佢可以12點食飯。食完食一個鐘頭。跟住三點再探一次下午茶嘅，咁下午茶就係半個鐘頭到啦，咁樣即係話以前嘅地盤工人啦，唔淨止扎地工啊，因為呢個係藍領嘅行規啊，咁咧就係基本上話翻8個鐘，其實基本上係翻7個鐘，因為遲三早三三點三啊。 藍領嘅行規係意思包埋工廠嘅工人， 冇錯， 即係佢都係放12點嘅。 唔係嗱，佢哋就放1點食飯啦。 哦，佢就一點， 因為佢哋做啲製衣廠又好，做電子廠又好， 有瓦遮頭， 有瓦遮頭啊嘛，你知道地盤 真係好辛苦。所有藍領都有呢、這個遲三早三三點三，唯獨咧，但係做地盤嘅就12點放晏就 係啦，就放晏就食飯啊，為地盤一樣嘢啫。咁呢個不成文行規嚟嘅，基本上係藍領嘅行規。咁當然啦，而家梗係冇啦，因為呢個行規冇寫喺僱員合約裏邊啊嘛啊。咁嗱，點解佢哋人工會？由600多，就譬如師傅800多，譬如最高1200呢，咁其實係一段股嘅。因為本來呢我就琴日我將呢段股就講俾劉永樂聽，咁劉永樂就講到一半，講唔到第二半，咁喺借用少少戰艦手記呢，我就講少少呢啲俾你聽，因為我都做過地盤，即係我呢個基層出身嘅人嚟嘅，我都做過扎鐵2個鐘頭，但係黐撚線做唔做，你真係做唔住，因為太辛苦啊。咁呢以前嗰個時候呢就我自己都係張平安卡嘅以前。 其實扎鐵我想問下個工作性質係點樣嘅成日聽我扎鐵好辛苦好辛苦嘅究竟扎鐵係做啲乜嘢呢我真係唔好清楚。 你真係問得好。佢都係一條鐵你知唔知一起一間大廈你嘅石屎就係你嘅皮同個肉。扎鐵嗰個鐵嗰個鋼筋呢就係嗰個骨。即係人嘅骨。即係如果你冇咗骨你會點咪軟曬劈嘢㗎嘛因為你個石頭嘅硬度唔係好硬㗎嘛其實。但係試下搵個磚頭掟落地下其實磚頭爛㗎。一定要有啲鋼筋去固定咗嗰、那個石屎咁佢先至穩陣㗎先至起60幾層樓啊80幾層樓㗎。因為全部都係鋼筋甚至乎而家即係美國嗰啲摩天大廈呢都係其實都用鋼筋結構㗎。所以嗰個扎鐵呢係好重要嘅一個步驟嚟㗎。 我即係將啲鋼筋扎到去一畫即師點樣畫去 扎 返個 plan 出嚟。扎 返個 plan 出嚟。 先至再 嗰、那個形嗰、那個形嗰、那個形狀。 嗰、那個形 狀。跟住再封板封個板就固跟住再灌張。啊呢太深啊呢啲係長毛先識㗎啫話聲你我諗呢、這個我諗呢我哋成個買尾度甚至我哋呢出嚟搞社會運動嘅朋友呢就只有我同長毛先識㗎啦話聲你我一同佢講過大家都識㗎啦。咁樣我就係講就係因為呢排係扎啲工潮其實我覺得唔止因為好多都有啲唔同嘅工序嘅朋友都喺度㗎。咁以前嘅扎鐵就6嚿水咁因為嗰時候經濟起飛呀 咁就要求佢哋咧，即係話大佬而家咁有我有幾千個地盤，你哋扎鐵工人又唔夠，咁不如我哋加多啲人工啦，你哋唔好食個行規啦，即係唔好食個慈山做三三點三啦，唔食啦。咁呢班扎鐵嘅朋友或者呢工呢啲做地盤嘅朋友都 OK 嘅，哦 OK 啦，咁樣我做多個鐘頭啫，咁樣你而家俾多啲錢我啦，係咪先？好應該做多個鐘頭俾多啲錢，咁辛苦係嘛？咁跟住都唔得，都唔夠做啊，仲要做多半個鐘頭，就變咗真真正正做八個半鐘頭。咁人工咪都係按比例升啦，就升到去1200蚊啦。咁好好正常啊，因為你做到個半鐘頭，咁啲師傅急到去八嚿水一日㗎啦。咁而家呢我俾多400蚊你做到個半鐘頭，當加班都要啦，係咪先？因為南嶺行規呢加班呢係加呢個 50% 嘅。即係譬如我一日我八個鐘頭我係搵400蚊嘅假設。但如果我加班一個鐘頭呢，咁我就個鐘頭係100蚊嘅。即係加多 50% 嘅。或者加一個 double 啦，唔定啦，因為開通宵就可能係4-5工嘅。咁以前係開通宵嘅，咁而家就冇啦。咁到呢、這個96-97年呢，即係董建華個施政失誤啊。咁呢就85000搞唔掂。咁就冇樓起，完全冇樓起。咁嗰啲扎鐵工人咪人工咪跟住急錯囉，就由1200蚊就跌返去600。 係。 係啦。咁咁話嘅梗唔咁而家到而家啦，樓市又好返啦，你嗰班工人肯同你共度時間係咪啊，咁樣而家嘅工程就多咗啦，基建都多咗啦，因為基建都好需要扎鐵嘅其實。因為譬如你做個天橋又係一個扎鐵嘅工序嚟㗎。唔淨止起樓嘅，唔好成為諗住係扎鐵就一定起樓，咁成個行頭就咁一直跌咗，跟住就而家升，而家人工升返啦，即係嗰個地盤多咗啦，咁樣咁佢真係要求加返1000蚊人工嘅，其實 加到一千蚊 嘅，即係都係即係想減返半個鐘頭，即係做八個半鐘頭減返半個鐘頭啦，就八個鐘頭其實好應該，因為以前佢有慈山到3.3冇咗，人工你又減咗， 其實都好合理啊！ 而家有後到尾好合理咯，所以扎鐵嘅工潮咧，就我就希望就多啲市民支持啦。有時真係聽我啲節目嘅嗰啲人，真係出嚟滾得嘅，出嚟玩得嘅，即係都我諗有部分係基層啦。其實大家同佢打條船嘅，而且有個好處，如果扎鐵嘅兄弟係可以加到人工嘅，咁其他工序都會加人工嘅 ，OK？你俾钉板啊、装板啊、楼内啊、水电啊，全部都可以加人工嘅。咁即系起码喺呢个通胀里边啊，咁你都得意有啲舒缓啦。 阿牛，你睇得香港人太有正义感啊！你有冇睇新闻报道啊？哇，啲人闹翻佢哋转头噶，哇，阻住我，阻住晒交通，阻住地球转，总之唔关我事咧。就你哋唔啱， 系噶， 阻住我去蘭桂坊蒲，有冇搞錯你班？ 咁嗰啲咧，你知啦，有好多人咧就話民主，我都支持嘅，但由你哋爭取得啦。咁就咪太多呢啲咁嘅人啦，咁就冇辦法啦。咁呢啲人就民主我都唔支持，我都支持，但系我就爭取都唔爭取咯。嗰啲人就係咁咯。咁 即係車一叫出嚟行一次，一年行一次都懶得去行嘅嗰啲人。 你知咩民主派咩為之為民主派啊？即係市民嘅民主派就話我7.1行一次。我每年區議館選舉我投民主派，我呢個立法會選舉我又投民主派，咁我就係民主派㗎喇。啲人係已經係咁諗話，咁好大鑊㗎嘛，係咪先。好嗱呢個即係講返呢樣嘢啦。咁其實扎鐵呢呢班友呢就好鍾意上大陸玩。因為我唔係話緊一定係嫖喎，因為呢 係咪大陸平啲呀，因為 佢攰呀，辛苦呀。 咁辛苦冇理由仲要搭咁遠車上大陸㗎。 佢去馬沙柱。 香港就冇， 香港太貴啦，香港佢嗰、那個揼骨太貴啦，咁可能攬埋4-5嚿水，咁如果你喺大陸你做一個有冷熱水大池正宗個桑拿呢連埋貼士都係200蚊到咗嘛，咁如果你淨係香港嘅簽貼士1000蚊一嚿啦，係咪先，咁你1嚿至2嚿啦，咁你喺大陸嘅話，咁你2嚿水包曬你平好多，而且佢有時雖然係貴嘢，都某程度都比香港都平㗎嘛啲嘢。即係所以啊呢次可能打工呢益咗好多大陸嘅朋嘅啲事業㗎，呢啲桑拿按摩咁樣嘅，因為 你慣咗慣啲揼骨嘅。 係罷工，但係你冇錢開飯，仲有錢上去揼骨。 即係點都，因為其實揸鐵咧就好奇怪嘅，即係太辛苦，即係你個人唔可以做到，即係做足26日咁樣做法嘅。咁基本上咧，佢哋做10日到啦，一個月啊，平均一個月，即係做做三日就頭一日到啦，應該係，即係基本上都係咁啊，因為除非係嗰時候地盤好多。搶住曬，咁佢哋先至係要做足26日，咁唔係呢，即係星期日有時都開埋工㗎，而咁唔係呢，就而家就通常都係 嗰時候都冇公開囉，聽到而家 係呀，即係而家好啲囉，即係而家都有幾個工程喺度啦，咁樣咁好啲囉，即係都係總之都係加人工就算啦，咁樣但今次呢你今日阿汪又唔喺度啦，阿梁台長又唔知去咗邊度啦，咁其實呢嗌得Vicky 上嚟呢，咁樣 Vicky 就未返大陸玩咗。 返過但係唔係好似你咁玩法。 即係你知唔知我中玩同埋返 返旅遊啊。 兩件事啦。唔好意思飲啖水先，飲啖酒先。我哋不如我由大陸就返返嚟香港。咁上個幾集我同梁錦祥呢就講咗砵蘭街。咁其實砵蘭街呢有好多個工種產生，除咗性工作者之外。咁有一啲叫馬夫。聽過未？ 聽過。 知唔知咩嘅？ 帶啲女上馬攬嗰啲。 咁好聽啲，我哋叫佢紅娘啦，係咪先？即係你知紅娘就係介紹啲女俾你識嘅話，紅娘嚟嘅咁樣啊。咁馬夫，每一個馬夫可以帶幾多條女？你知唔知？起碼一條先啦，起碼一條先啦，一條至最高嗰個馬夫，我係見過成百八十廿條。即係嗰啲女咧。可能係陀地啦，即係嗰啲香港即係土生土長識路嘅，咁嗰個馬夫淨係負責聽電話嘅啫，接客嘅啫。譬如我手頭上有十條女，咁十條女都係香港人識曬路㗎啦。咁我咪我見到呢金買威條馬攬要陀地嘅，咁我咪將我旗下嘅陀地咪嗌佢去買威條馬攬囉。咁就一個人我喺電話度覆返佢 ,call 返條女或者咁就可以已經可以做㗎啦。咁如果陀地嘅馬夫呢一個客呢佢係可以賺50,000嘅。 就我想問一下啲馬夫啦，佢對啲小姐嘅操控權究竟有幾大㗎？ 唔大。 有時我哋睇戲見到好多例如呢啲可能早期啲嘅港產片都觸及到呢啲題材啦。啲馬夫啲角色好混淆，即係我唔了解呢個行業，但我睇戲見到啲馬夫有時一時又咁一時又咁，究竟佢哋有時候見到佢哋好惡㗎喎，可以有時又好廢㗎喎。 惡就一定通常都惡㗎，因為通常都係一班固惑仔嚟嘅，咁你話正常人家都唔會做啦，好老實啦，係咪一個馬夫呢通常就係一個社團裏面一啲叫出到位嘅人啦，可能或者可能。 出到位都係做馬夫㗎啦。 嘩大佬你要計下喎，我呢個50蚊一個客，咁我係可以做成一日，即係我拖一條女我都搵20個客，你講緊1,000蚊一日喎。咁樣譬如一個月你三皮幾喎，搵真你基本上係幾次呀，你做馬夫呢係等個嗰條女姨媽到你先至休息㗎嘛，但係嗰啲女未必姨媽到㗎嘛，佢 parting 佢㗎嘛，佢可能三個月先放一次呢、這個放一次月經㗎嘛，係咪先。所以呢係比較上呢你係好難收工，你每個月你即係可能三個月先至可能放一次假可能放4日到啦，咁通常都你放嗰4日都係去玩㗎啦。咁一個馬夫平日會點樣做呢譬如嗰女仔係返呢個6點至第二朝6點嘅，咁、那個通常梗係冇啦，因為通常做滿20粒20個客呢，咁嗰個女仔呢就已經可以收工㗎啦，仲想搏就搏落去啦，如果唔想搏就算數啦，咁要求係20個客㗎啫其實。咁如果譬如個馬夫係返工啦，咁佢4點鐘晏晝4點鐘呢佢已經買埋嗰啲早餐啊Kelly Quad 帶上去間鬥嗰度啲女鬥嗰度。咁就同個女仔俾佢食嘢啦，咁樣陪佢化妝啦，等佢。 包膳食嘅馬夫係包埋。 係幫佢買埋嘢食嘅。唔係包膳食，咁食嘢都係啲女俾 幫佢買，就俾返錢佢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嗰啲女係住嘅食嘅都係自己俾嘅。買衫買化妝品都係嘅。咁首先一到四點鐘咁咪開門拍醒條女啦，咁樣即係通常你4點鐘仲瞓緊覺㗎嘛，嗌醒佢俾啲嘢食啦，我陪下化妝啦。 跟住喺化妝期間嘅差唔多化完啦，咁個馬夫就會打電話俾各大馬攬，即係全盛時期咧，布蘭加有成700間馬攬啊， 係 啊700啊。幾緊要，即係接近1000啊！ 布蘭即係淨係布蘭街， 布蘭街，我講布蘭街嘅籠統嘅 嗰一區， 即係我哋叫色情七街， 都好多下，因為嗰度唔係好大嘅啫，嗰頭。 即係話呢個新田地街、上海街、布蘭街、通菜街、花園街同埋呢個西洋菜街，仲有一條黑布街嚇。咁呢條街，呢條打直嘅街啦，打橫就由呢個燈打市街去到水渠道。咁就呢個範圍好大㗎，呢個範圍你行，你由頭行到去尾呢，即係打斜去行呢，你真係要都行成半個鐘頭啊。 但700呢個數目好大喎，都 所以你知道全盛時期係嗰個色情事業係去到幾泛濫呢？700間除咗有啲馬攬之外，大多數係馬攬啦，有啲係叫指壓中心啊。其實做嘅嘢呢都同都係差唔多嘅，只係會幫你做多啲幫你揼埋骨，咁都係可以搞埋嘢㗎。呢啲又遲啲我搵一集專題去講下啦。咁而家今日講馬夫先。咁喺溝個女仔化緊妝，化到差唔多啦。咁個馬夫就打電話去過700間馬攬，當然佢冇曬700間馬攬嘅電話嘅，咁佢都有幾間相熟㗎啦，可能10、20間啦，咁就打俾佢。假設我個馬夫嘅名字叫刁文咁樣，我就同啲馬夫講，刁文啊，我見北妹開工啦，咁嗰、那個咁啊咁啊咁啊嗰個中房咧，即係個馬攬個管理 keeper 分開嘅，嗰、個管理咧就會如果刁文開工啦，咁佢喺大陸妹嗰家嗰、那個嗰本簿嗰度嗰裏邊就係刁文開工，咁有客咧，咁啊佢打開嗰本中簿睇下，咦喺邊個馬夫開工先？這個有 Mickey 有刁文有梁錦祥喎，咁樣呢個刁文熟啲嘅 ,friend 啲㗎嘛，咁我嗌佢個女上嚟啦。咁sorry 啊。咁如果去到你嗰個女仔去到出街啦，咁譬如嗰個男仔收到 call 啦，譬如賣威條馬攬真係要不妹啦，咁我咪叫嗰個女仔或者帶嗰個女仔去囉。咁以前呢就好名正言順嘅，嗰、那個馬夫跟埋條女上去間馬攬度嘅。咁睇埋佢嗰個女仔入唔入到房呢，就先至走嘅。咁而家已經唔係喎，因為而家拉人啦嘛，拉得勁㗎嘛。咁嗰個馬夫呢就會企喺個馬攬嘅斜裏面，遠遠地就指住個馬攬，就話呢個女去呢個馬攬啦。咁你去到咗就嗌我個名刁文，咁呢嗰個中房就打你入去㗎啦。咁你見到啦，馬夫菲律賓嘅馬夫呢，即係帶菲律賓女嘅馬夫呢，佢俾咗一個英文名稱呼，佢唔係馬夫嘅，係 Echon， 即係保衛保安嚟㗎其實。咁呢呢個其實係唔係一個馬夫，除咗幫佢刮鐘，即係搵女我叫刮鐘啦，刮鐘最緊之外呢係保障嗰條女同埋唔好俾人打啦，首先第二係幫佢 keep 晒所有嘅錢。咁你諗下啦，一個女仔譬如一個筆妹，你做一個客，你有250，你一日做咗20個，咁講緊係幾錢啊？5000銀。咁有生意嘅，咁可能更加唔止嘅。咁、那個馬夫就不將你嗰、那個女仔做完咗落返嚟，就將啲錢俾個馬夫幫你袋住，就幫你保管住嘅啫。 咁點解要咁樣做呢？驚俾人搶。 驚俾人搶。呢樣真係嘅，呢樣真係驚俾人搶嘅。咁喺菲律賓嗰種馬夫又叫 Echo 啦，即係叫呢個護衛啦，咁喺香港嚟講叫啲大街啦。 咁啲女仔都要好信任啲馬夫至得喎。 唔到佢唔信任㗎，因為呢其實女仔有兩種嘅，有一啲喺外面買返嚟㗎嘛。即係我喺大陸有個 agent 買嗰條女返嚟。咁啲錢都唔係你㗎啦，講真。你一個客收得幾多啫，其實嗰客你都收得夠水㗎嘛，嗰個女仔。即係做廿粒你㗎，你都係做你都搵2000蚊咗嘛，係唔上下咗嘛。咁咁起碼你安全啲啦，你陀住咁多錢行街，又唔知你敲你沖涼嗰時候個客偷唔偷你喎。大佬咁多麻煩嘢，你不如就將啲錢放喺個馬夫度啦。咁馬夫除咗呢樣之外呢，咁譬如你頭暈身興幫你買藥丸呢，一定係㗎啦。落雨幫你擔遮。你知啦，啲女仔唔可以即係冇咁辛苦，又要跑又要俾人屌都幾辛苦㗎嘛。 咁佢落雨佢戴住把遮，通常用戴邊把咧？啱啱而家71咧，因為有啲好大嘅遮，佢通常都係買呢啲咁遮去遮住個女仔。 而家我而家出到街，如果落雨見到有人攞住有個男仔幫個女仔攞住啲咁嘅遮啊， 即係如果你喺砵蘭街見到有個男仔攞住把71遮咧。夜媽媽呢啊遮住個女仔個女仔都幾妖艷下㗎呢嗰個九成馬夫嚟㗎。咁樣除咗幫佢呢樣之外就你因為你做十二個鐘頭㗎嘛話十二鐘頭可能你做八個鐘頭你已經夠數㗎啦夠二十個客㗎啦。咁啊梗係你但係女都要食嘢㗎咁就喺四個鐘頭三四個鐘頭呢咁就會買盒俾佢食啦或者喺附近嘅茶餐廳嗌俾佢食啦。就係、是、咁樣啦。咁嗰、那個馬夫就負責呢幾樣嘢。同埋呢每一次呢嗰、那個馬夫呢個女仔上到去嗰間場度呢嗰個馬夫就會 keep 住啊呢、這個女仔上咗 MyRadio 馬籃啊咁呢個女仔又上咗71台馬籃啊嗰個女仔上咗 OpenRadio 馬籃咁樣寫定曬佢做咗幾耐喺嗰個馬籃做幾多個客同埋做個時間幾長啦因為可以預計下嗰啲客係即係有啲客係有啲場啊係做到斯文客快啲㗎喎。有啲場呢做啲有啲衰客慢啲㗎嘛。咁我馬夫就係靠呢一樣嘢去睇下咦呢間場真係做親我個女我都即係起碼五個字㗎喎。咁我會盡量嗌少買我啲女過去㗎啦。因為佢左右搵食㗎嘛。咦買俾條馬籃啲客好似好正喎做親都五分鐘啊十分鐘就落到嚟㗎喇喎。咁我咪多啲同呢個買俾條馬籃打落囉。 咁即係啲馬夫其實同啲女嘅關係都好密切下㗎。 其實好多 case 呢個馬夫大大下女呢就會鍾意埋條女啲㗎。跟住走佬啊，即係同條女走佬啊。即係我見過有啲 case 呢就係嗰陣菲律賓嘅。咁有啲馬夫啊識講啲菲律賓話啦嗰啲伊鳩話冧啊嗰啲你唔識㗎搵一集我講下咩叫伊鳩話冧啊。咁識下講啲菲律賓話咁樣行行下會真係可能真係鍾意佢㗎。 咁如果 或者個老闆都會叫你溝佢喎。 點解呢 廢即係你溝咗佢因為嗰啲女呢有啲女係過嚟做長做即係可能做埋假結婚話係菲律賓人或者係北妹但係佢幫你做個假結婚咁可能以後喺呢個砵蘭街會做好長嘅時間。 可以撈埋陀地㗎咁就。 陀地嘅市場唔使爭嘅其實。當然冇油可以衝啦但係唔使爭嘅。即係起碼你菲律賓或者泰國做咗假結婚嗰啲你冇衝唔到陀地㗎嘛。咁所以陀地真係另外一個市場嚟㗎。咁樣咁做咗假結婚嘅話咁樣喂咁可能佢可能呢條女可能有七八年喺個砵蘭街生活㗎喎。喂咁樣你冇啲人陪住咁嗰條女可能唔掂㗎喎。咁咪形成咗有啲老闆會叫嗰啲馬夫即係當然唔係帶緊嗰條啦譬如你又帶緊 A 小姐我又帶緊 B 小姐咁就由我溝 A 小姐由你溝 B 小姐即係交換嚟溝囉。咁就溝到嘅話可以陪下佢啦佢姨媽到嗰時候你咪同佢出去玩下囉咁樣咁樣。咁啦新女上嚟即係譬如有啲女係第一次嚟做呢個性工作㗎啦咪譬如我喺菲律賓又好我喺中國又好。咁都要教嗰個女仔做嘢㗎係咪即係呢個就好多人成日講話侍鐘其實有冇侍鐘呢一樣嘢㗎呢即係係咪真係唔使畀錢呢答案係唔係㗎你答案你都係要畀錢。即係只係呢因為嗰個女仔頭一百個客係冇錢收。咁而你去做嘅就係喺一百個學客嗰度扣咗即係你係一個馬夫嘅話你教佢做嘢你都要同佢發生關係啦咁樣但係唔係一定要每次都要同佢發生關係先可以教佢做嘢呢其實又唔係㗎噃。 咁有啲。唔好意思先我想問個好 elementary 嘅問題啦。侍鐘其實即係咩 侍鐘呢即係教個女仔點樣做。 咁係馬夫去做嘅呢個。 靚嘅通常由老闆去做。啲普普通通嘅就由馬夫去做。因為一手女離親都成十件八件㗎嘛個老闆邊度做得咁多件啫。咁就由馬夫去教囉。 咁都好著數啊。 其實都有錢㗎不過喺個一百粒鐘就扣咗㗎嘛。 但都要畀錢嘅即係老闆自己都畀返錢佢咁意思。 咁 馬夫又要畀錢。 點樣為之畀錢呢我真係我可以咁講就係、是、個女仔嚟到香港佢頭一百個客係冇錢收嘅。 明唔明啊？ 明白 啊，因為我講過啦，因為佢要辦證啊，扣曬嗰啲錢啫嘛，就要投一個八客。 哦，咁即係當咗就當係99、98個。 冇錯啦，99個客啊，就咁開始計，咁咪變成老細又唔使俾錢啊，即係俾咗啦嘛，個馬夫又唔使俾錢啊，個馬夫可能一日要救十件女喎，真係查神油都唔掂嘅喎，話曬俾你，唔係好好工作嚟嘅喎，所以我見過有啲馬夫咧，直頭唔搏嘢嘅，就靠把口講嘅啫。但真係教個女仔點樣做呢，時間差唔多，我轉頭返嚟教下啲馬夫係點樣教女做性工作嘅，轉頭返嚟再傾。